间是12月12号晚上，有我 Raymond Wong， 有我以德 真 BC， 系有我真 BC， 大家好， 仲有我许留山， 好，大家好，咁啊，今日我哋就讲个严肃啲嘅问即系嘅话题啦，即系其实我哋嗰个礼拜六嗰个节目咧都有讲，就系话我哋会讲龙盘院，即系而家有单诽谤官司嘅。咁究竟即係谁是谁非呢？ 係 咁 呢單即係鑽石山星河名居隔離嗰個龍盤院 係啦，即係獨立議員係咪獨立 sorry 前線嘅區議員呢譚香文呢就係、是、嗰個選區嘅，就係、是、叫龍星選區，就係、是、龍盤院同埋星河名居兩個地方。咁呢一个 case 呢就龙盘院呢就係、是、讲呢个 A 至到 F 座嘅业主立案法团。咁嗰、那个事源即係而家呢就啱啦，近排呢就有即係呢单嘢呢就开始上法庭啦。咁 哦搞到上法庭添。 係呀，其实已经排咗好耐㗎啦，其实即係呢件事嘅起因呢可以追溯返去2013年。咁2013年嘅时候呢，谭香文呢就出咗一份工作报告。咁讲返佢即係嗰年有啲咩做过啦，即係2013年。咁嗰份报告呢就讲咗一单嘢呢，就叫做东华筹款违规事件。同埋就即係讲呢个屋苑改善嘅设施啦，即係改善屋苑嘅设施啦，同埋就要求呢、这个查核一啲改善工程嘅收据啦。咁呢个工作报告出咗之后呢，咁 即係呢个法团就有激烈嘅反弹啦，係咪 呢个法团呢就喺2014年嘅6月16号呢同埋7月18号都係2014年嘅。咁贴咗喺大堂呢就俾呢个业主睇有两份通告。咁咧就系话呢个谭香文咧就破坏呢个屋苑安宁嘅，咁当然啦，佢就冇写系谭香文啦，咁但系当区嘅区议员咧就系、是、谭香文啊嘛， 系咯， 咁佢写话 我都去过嗰、那個，我都去过嗰个范围，我都去过， 吓，咁佢就话该即系嗰个龙盘苑嗰个法团咧出嗰个通告咧就话。该议员声称为民请命，实为破坏社区和谐事件的真相。跟住呢就话大部分内容呢就是粗暴污蔑本法团，法团为此极表愤慨。咁呢单嘢呢就即係呢张通告呢就是触发到呢个谭香文呢就去揾呢个法律意见，因为咧成份通告咧佢里边讲几样嘢嘅，咁即系我可唔可以读翻出嚟？会可能会长少少，咁就系第一件事咧，就系讲头先讲过啦，就系、是、东华筹款。第二咧就系、是、呢、这个免费停车嘅时间啦， 系。 咁第三咧就系、是、呢、这个。就是这个私隐专员公署即是的事件啦。咁之后呢就有一个就是在屋苑入口外这个违法悬挂这个横额。同埋呢就是即、就是商场的改善工程啦。同埋即是要查数啊，就是最后就是要查这个账目，即是这个那个立案法团。 立案法团的。 是啦。咁佢基本上呢就就话这个议员啦，即是话谭香文呢自从呢这个2011年呢上任之后呢不断制造事端，浪费纳税人大量资源，刻意破坏屋苑秩序，更加呢藉住议员工作报告呢发表不尽不实断章取义的谬论，污蔑污蔑法团，误导群众，再一次破坏屋苑安宁，使屋苑变成是非之地。 极度影响屋苑形象。 喂，但系头先你讲几个 point 咧，你大家其实住喺嗰度啲居民都睇到噶嘛，即系例如咁啊，有人话即系违规挂横额或者剩嗰啲，其实大家都知噶嘛。即系如果发住交就分件事出嚟咯。 我就抽翻两样嘢嚟讲啦，即系最主要就系我认为咧呢件事咧就系触发到呢、這个即系两边嘅所谓嘅骂战啦，即系同埋即系呢个立案法团出啲即系有呢个涉嫌诽谤性质嘅通告出嚟啦。嘅原因咧就系即系系2013年嘅欢乐满东华筹款。咁嗰个法团咧就即系13年11月嘅时候咧就喺嗰个屋苑公布啲消息，就话咧呢个法团名义咧就参加呢个东华三院嘅筹款活动。咁但系咧嗰个事件咧就系、是、即系谭香文咧，应该佢咧就发现咗有啲猫腻啊。即系譬如你真系要筹款嘅话咧，应该系用即系铁箱啊，有晒锁啊，即系你入钱落去噶嘛。如果买嘢， 或者个箱可能都要写翻欢乐满东华添啊，系嘛？ 应该系啦，咁但系咧，佢就发现咗系，即系佢哋啲居民都发现到，就系、是、当年嘅筹款咧，就系、是、嗰个法团咧系，可能系租咗个地方俾人出去，即系卖嘢，而唔系真系慈善。咁结果咧，佢嗰、那个即系佢哋收钱嗰啲咧，嗰、那个情况咧就系、是、用一啲纸皮箱，用 A4 纸嘅纸皮箱，就冇锁冇剩嘅，同埋有啲老人家咧就去买。譬如买480蚊嘢，咁个老人家俾500蚊，咁就找翻20蚊喺个箱度攞翻20蚊找俾佢。 哇，好离谱！ 但系以我所知咧，东华三院嗰啲筹款箱嗰啲咧，其实佢即系枕得个箱喎，点解会无啦啦有包腊肠出嚟又叫你买卖咁样就使喎？其实一个细细地个箱喺个每个大厦嘅座头，咪都咁样嘅咩？ 唔知啊，总 之变咗 系咯， 变咗个散纸兜。 系啊。是啊，变咗个散纸兜。咁因为佢咁嘅，因为如果即係而家未有证据啦，但係应该係怀疑，即係嗰陣时就係讲就係发现咗係有啲问题㗎啦。咁谭香文就觉得哇有啲奇怪喎、啊、你咁样即係可能即係我估啦，咁佢咪出咗个工作报告嗰度讲呢件事囉。咁即係出咗呢件事之后，当然啦就引起呢、這个法团啦。法团咧就话，一直即系呢个屋苑咧一直都协办呢个东苑嘅东华嘅筹款，跟住每年咧嘅善款咧都筹到20几万。咁嗰个即系谭香文咧就不断向东华投诉个法团筹款违规。 咁东华有咩讲？ 咁个通话梗系觉得有问题啦，因为你筹款唔可以用纸箱噶嘛。咁 但系你有会提供晒所有嘢俾你噶嘛？ 系啊，同埋佢系同出边嗰啲人夹偈，即系租摊位出去咁嘅形式啊嘛。 咪咯，仲有腊肠啊？ 系啊， 腊肠满东华喎、啊，呢、這个系。 即系呢个系几年前嘅事啦，即系讲翻。不过即系佢哋即系嗰个法团咧出呢啲通告咧，就即系系有问题嘅。因为其实是有呢个诽谤成分。如果谭香文是认为即是没有问过法律意见，话呢封嘢冇完全是冇呢个诽谤成分，我想谭香文会走去告呢个法团咯。 咁梗啦，因为你咁样你变咗诋毁咗佢本身佢喺呢个屋苑嗰个议员嗰个工作嗰啲咁样噶嘛。咁佢监察你哋呢个法团。其实都无可厚非嘅，即系提出疑问嘅，咁你咪讲翻出嚟咯。啊，系有啲嘢你唔啱嘅，你咪澄清翻。例如咁，你啲捐款你俾翻晒东华之后，东华会俾封信你，话俾你听你今年个善款系几多噶嘛？你咪掟翻封信出嚟咯，系咪先？你咪就咁只出个通告打自己嘅字，几怕人哋唔信，掟翻全部都，系咪先？ 系啊，同埋而家有啲好奇怪嘅嘢咯，就系、是、啲。改善工程呢，即係因为佢哋盘龙已经好得意嘅，佢个商场系房署㗎。咁、 都偏旧少少㗎，其实我去过。即係有啲80年代90年代咁嘅 feel。 是旧式居屋咯，即系旧式居屋，即系有个上面就系、是，即系下边有个基座就系商场，咁上面就系楼咁样咯。咁呢、這个就好得意嘅，咁佢哋整过一条咸水喉，咁有好多年咧，即系呢、這个，即系因为房署嗰个业权系占 20% 到嘛，咁如果你整嗰个咸水喉咧，你就应该房署咧就会攞翻，即系会俾翻一部分钱呢、這个法团。 即系咪正常嗰日俾翻20% 出嚟？ 理论上系咯，理论上系咯。咁啊，即系呢个龙盘苑咧，就试过换呢个地底嗰啲咸水喉。咁嗰单嘢咧就系2011年咧已经完成咗啦。咁 都六年前噶咯。 六年前，咁嗰个费用咧就系160万到。咁房署嗰边咧就应该要俾翻五分一嘅，即系理论上系要俾翻五分一，因为嗰个业权嘅问题。咁但系到而家都差唔多7年啦，咁啊法团都未向呢个房署追呢个费用。咁、 哦、 所以 咩先啊？系 你讲你咯。 嗱、啊，嘅法团咧，佢唔知隔2年到要换一届噶嘛？咁由嗰度嗰阵时呢单嘢到今时今日呢一届嘅，系咪仲系同一班人嚟？ 是系同一班人，同埋 哇揸庄揸好耐喎。 同埋佢哋系同一班人，系有原因嘅。2015年嘅时候，曾经呢个屋苑系爆过一单嘢、就是，就系即系有死人授权，即、就、系、是、 死人都可以授权， 唔系净系死人授权，同埋系啲居民发现自己无啦啦授权咗俾法团投俾自己， 哦、 但系佢哋又冇 咁好离谱， 其实系涉嫌伪造文书啊。是好撚大鑊的。咁不如讲返即係呢个啦。咁谭香文就见到呢就係即係呢个 situation 啦，即係可能2013年嘅时候见到呢样嘢。咁佢咪话要查数囉。即係要将呢个屋苑嘅账目应该即係可以完全公开咁俾呢个居民睇。咁到而家都应该係我嘅理解就未睇到。即系当然啦，即系土佢呢个睇账呢个 case 又去咗土审，即系土地审裁处。咁土审嗰个官咧就话你一定要俾嗰啲居民睇嘅，即系呢个最近期嘅消息。 因为同埋有时咧好麻烦嘅就系你程序太多，即系你要土审啊，跟住要再入纸啊，跟住要再等嗰边判啊，成嗰啲咁样啦。同埋佢嗰个嗰啲。佢哋最麻烦嗰时个法团咧，可能你 set 咗某个数，可能到咗可能30万或者可能50万，就算要用呢、這个即系用超过50万嘅话，先至要同即系要得到大厦嘅居民同意先要用呢笔数咯。所以有时变咗咧，佢哋好多钱咧，佢哋可以用咗先，或者拆几张单出嚟咧，咁就缝咗好多钱，你哋都唔知嘅。跟住你而家麻烦啦，你到叫佢交翻条数出嚟咧，佢又唔肯交，又唔讲，你唔信我咩嗰啲咁样咯。 佢而家就係拖咗，其实呢个龙盘苑呢个 case 嗰、那个 即 係嗰个佢哋嗰个法团呢就拖咗好耐。其实房署係我嘅理解一直都应该会问佢攞啲单嘅。咁但係嗰、那个法团係攞唔出囉。咁多年都。即係嗰160万佢應該可以攞曬成個，即係嗰條數係啊，啲單可以攞翻曬出嚟，攞俾房署，咁房署可以再睇下合唔合理啊。咁佢究竟、哦、即係因為房署佢唔可以就咁抌嚿錢出嚟俾翻個法團噶嘛？ 哦，明白明白。 因為房 署即係你話實呢壇嘢用咗150万啫，咁喂，你話俾我聽，喂，啲來龍去脈啊，邊度用咗點樣先得㗎？咁我先至夾翻啲錢出嚟啊。喂，你話幾多幾多㗎啦？是不是 我的了解就是房署到现在只是收到一两张单就几千元的人。 哦、即是你几房署不找啦。 即是房署是没得找啊。 找不到。 是啊，因为条数根本就不清楚嘛。所以谭香文的话要求即是查这个收据啊那些是很正常的。即是房署都会要求这些东西嘛。这些是正常的程序来的嘛。咁结果呢个法团系乜都做唔到啦。 啊，点解做唔到咧？ 唔知 系咪有人唔肯做啊？定系话中间有人落格咁咧？ 啊，呢一样嘢真系唔敢讲，因为如果我哋话佢落格咧，就会诽谤啦。但系条数咧就唔清咧，就系呢个应该系事实嚟嘅，即系条数亦都有隐瞒啊，因为冇理由咁多年都攞唔到俾房署噶嘛，系啊，正常 啦。 同埋系大拿拿系几十万啊嘛，即系几十万系个法团可以唔使俾啲钱噶嘛，而家就夹硬就帮房署垫咗呢笔钱啦。 垫咗好耐喎。喂，但系啲居民知道呢坛嘢，有冇话整翻个居民大会讲下呢件事，声讨下啲？ 都有嘅，我嘅理解就，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嗰个法团咧系不断阻挠呢个地区保长嘅工作咯，即系谭香文嘅工作咯。 但系可能但系冇办法，谭香文佢唔系嗰个法团里面嗰个成员之一，或者佢唔系嗰度嘅居民啊嘛，系嘛？ 佢系星河名居嗰边嘅，所以就 系咯，咁冇办法啦。即系唔系嗰边居民，所以喂咁唯有系咁嘅啫，一定要啲即系可能你搞居民大会咧，未必得。咁你就如果我建议啲居民点做啦，你想追翻呢条数咧，就嚟睇住嗰个法团几时开会嘅话，你就同佢讲话，我会嚟参加呢一次嘅会议，法团嘅会议，我哋有啲咁嘅事要讲，嗰啲真爆去会议室咯，围住嚟焚咯。讲翻呢单嘢，喂，几时交数啊？喂， 而家系噶啦，即系而家其实啲我谂嗰度啲居民咧，即系佢哋都知道呢个法团系有问题嘅，因为讲真啦，即系龙盘苑啲比较老啲嘅居屋咧，好多住户系退休，即系你根本就顶唔顺呢啲咁嘅，唔使即系个法团如果系不断俾一啲唔需要支付嘅支出咧。其实对那些老人家是很不公平的。 是。即你变咗，变相你将来有机会有那个加管理费的压力在那里嘛。 咁就没错啦，即是这样东西又可以讲回这个诽谤官司。咁他就将即那个法团呢就将那些律师费就掟咗落去那个法团那条数那里，就摆咗落去杂项那里。 哦，博你睇，博你唔为意。哇，啲杂项条数咁大嘅， 杂项有40几万，净系律师。 黐 线， 佢其他嗰啲嘢咧都冇，即系，唉，睇到真系搞笑。即系其他嗰啲嘢都冇40几万，有列个 separate item 嘅嘢都冇40几万，佢就将嗰个律师费就掉咗落去嗰个 杂项 嗰度， 系咪律师费啊？对唔对得到条数啊？是不是真的40万那么多啊？ 不知道这样又。不过其实就即如果你看回头呢，就是15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即 5% 的业主呢就要求开这个特别业主大会。那其中一项议程呢，就是要求那个法团解释官司的起因，还有为什么不同业主开会决定是不是诉讼。那那日呢就是2015年6月28号。亲自出席的业主呢就有384个单位。咁应该是过往业主大会最多一次啦。咁那个大会上那个法团那律师就用大部分时间讲这个议员即是谭香文呢在12年的时候的宣传活动。咁就没提那两张通告呢究竟有没有即是可能是诽谤。咁又声称一样嘢，就係2015年1月27号呢就收到即係呢个和解通知，即係谭香文呢就嘅原告代表呢就提出呢个一蚊鸡和解方案。咁一蚊鸡和解方案系点嘅呢？就係话呢个法团呢俾一蚊，同埋撤回两份通告，咁大家就自己俾返嗰个律师费，咁就算啦件事。咁结果咧， 冇搞到居民咁 啊！冇搞到居民系啦，咁因为其实大家都使咗几皮嘅律师费噶啦嘛，已经俾咗，即系当时咧，法团咧已经系俾咗57000蚊嘅律师费。咁当时咧就有唔少律师咧，唔少呢个业主咧就要求和解同埋调停。 嗯， 咁亦都有， 其实好无谓噶，真系。 系啊，因为如果一蚊和解。 咁其实已经好简单，因为只系撤回两份通告嘅。咁撤回两份通告其实系最容易解决嘅问题嘅方法，但系嗰个法团咧，即系就被绑上呢个诉讼号列车啊！ 喂，系法团将啲居民都绑埋上去。 系啊，系啊，佢其实本来嗰个法团咧就可以就咁接受呢个一蚊和解嘅，咁啊唔使赔钱，净系俾翻律师费搞掂，可能几皮嘢啊嘛，解决咗个问题。 因为其实你都系自己大家居民了解翻件事咁就得咯。 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需要澄清或者要点样嘅，你咪自己同啲居民交代咯，而唔系咁样做咯。 咁但系咧，嗰个法团律师咧就话，即系对呢单官司好有信心，应该打咧就要打嘅。 咁样啊？ 系啊。 喂，佢搵个律师系咪真系法团有个律师噶嘛？即系法团会系有律师嘛？佢咪搵翻佢嚟打？所以佢咁落力， 我唔继续 打， 慢慢磨咯，系咪？ 系咪林作啊？个律师吓，系咪林作啊？ 嗰阵时未，嗰阵时佢唔系律师，2015年啦，未啊律师嗰阵时。 啊，佢仲读紧书嗰阵。 读紧书系啊，不过唉，呢个真系，其实就好无谓嘅，即系将呢个法团咧，就将全部业主绑落呢个即系诉讼嘅列车上面啦。嘅战车上面 太可恶，系 其实好可恶噶，但系我谂呢啲 case 唔少嘅，就是、因为要个法团咧要嗱呢、这个我个人嘅评论啦，即系 fair comment， 个法团系要同嗰个当区区议员对着干啊嘛，佢要因为个区议员咧去做呢啲嘢咧，其实好大风险嘅，就系、是、个区议员系要自己揞荷包揾律师告佢嘅，即系其实就系一个人对。几千户，即我唔知道几多 exactly 几多户啦，系咁多户嘅业主，即系咁多户业主夹钱，每人夹几蚊嘅啫。 佢系啦，个业主唔系想嘅喎，系个业主个荷包嚟帮佢哋打，帮个法团嚟打。 系啊， 嚟对付谭香文，应该话 系啊，佢就将嗰、那个，即系其实咧，个法团咧就系将嗰个。诉讼嘅 风诉讼同埋风险同费用 全部摊分咗俾业主， 系啦， 咁嗰个法团系一毫子都唔使出嘅，其实即系里边嘅人， 系， 咁佢就去同呢个谭香，即系其实就要告到谭香文，即系呢个喺呢个诉讼里边咧，利用呢个诉讼咧，同佢碾过碾到谭香文破产为止，因为谭香文其实佢肯定系要即系要按楼嚟做呢单嘢噶啦。即系要搞个 second mortgage， 我估佢都要。 系因为唔知嗰笔钱跟住几大咯，即系同埋喂你夹住系咁要告嘅话，哇！你话令到我哋个损失有100万咁。 其实呢单嘢谭香文都即系都系咩噶啦？有时都系即系点讲咧？佢系觉得自己俾人屈咗，所以就一定要诉讼。即系嗰两张通告咧，对佢嚟讲咧系一个污蔑，有诽谤嘅成分，所以佢先要告嘅。 喂，但系咧，如果佢个法团真系告佢诽谤啦，即系就住嗰几张通过几样嘢出嚟，咁法庭到时要佢交翻证据出嚟。 哦，唔系，佢其实个 case 就唔系嘅，系谭香文告个法团诽谤。 嗯， 咁 系， 咁 喂，咁法团都要证实翻，喂，呢我冇呢件事嗰啲咁样。 系啊， 到时法团都要交翻啲证据出嚟证明，喂，唔系，佢讲嘢唔系属实， 尤其是喺查数嗰度啊。同埋搬落满东华嗰啲，你要攞翻证据出嚟好难噶。 不过冇办法，你呢个消耗战咧，要有一日有抌你唔知几多停咧，剩嗰啲，咁到时谭香文都要俾好多钱出嚟。 系啊，不过俾咗总之就已经俾咗40万按金呢、這个，即系呢个法团已经俾咗40万按金呢个律师咯。 哇，顶咁快嘅， 总之就 喂啲法团真系要业主杀落去。包围法团个会议室先得，应该简单过包围立法会啊！ 唔使扎帐篷啦，翻屋企楼下啫嘛。 系啦，通常可能有个 office 仔咁样喺度开会嘅，执爆佢。 我呢单嘢好，其实就真系好复杂，即系我哋都会再摆多啲料上去我哋嗰个 Facebook page 嗰度，咁大家有兴趣睇下嗰个时序。 因为我呢度讲咧都唔可以 100% 讲得清楚，同埋即系呢件事咧仲系即系发展紧嘅。咁我哋可能未来几集快报都系讲呢单嘢啦。因为嗰个 case 咧，我而家最新嘅消息咧收到咧就系嗰个一蚊鸡 offer 咧，即系谭香文嗰一蚊鸡 offer 咧系延迟到呢个10月20号。咁如果20号呢、这个法团咧都系唔接纳呢个一蚊鸡 offer 咧，咁啊真系2月嘅时候就要打官司，就要上庭。 我谂要有居民咧，即系要帮手先得咯。即系例如佢知道我当佢嚟紧10月15号咁，法团有个会有个会议嘅，咁就要佢哋紧急加埋呢样嘢落去，即系即加埋呢个议程落去。会议度，咁跟住就要讨论呢件事咯，即系要用市民嘅压力，或者居民嘅压力嚟到令佢 stop 呢件事。 咪头其实头先而家即系个居民嗰方面个情况系点咧？佢其实够唔够居民去关注呢件事咧？ 其实如果好多时老人家系信法团嘅，即系而家香港个情况点解会咁恶劣呢？其实就系呢啲本来呢啲居屋屋苑咧，嗰、那个法团咧就唔系俾啲即系嗰个管理啊，都唔系俾私人机构做噶嘛，系 通常自己呢啲住户嘅啫嘛。 唔系之前咧系民政处做嘅。 哦， 咁佢而家就因为嗰阵时候应该系老董改革嘅，咁就即系将呢啲嘢可以俾私营做，同埋。佢嗰阵时就派咗一大堆呢个肥鸡餐俾嗰阵时房署嗰啲人啊嘛，咁好多呢啲物业管理咧，香港咧就一定要有房署管理经验嘅人先可以做。 哦， 咁系好，即系而家呢个弊端咧系即系老董嘅时代种落嚟咯。咁 本来哦搞到好专业嗰啲， 你话专业得，你话即系。名益嗰班以前喺房署做嘅， 做开嗰班房署嗰班咯，系啊。 喂，同埋即系香港嘅情况系咁样嘅，嗰班管理公司应该咁讲，一个屋苑佢哋有法团啦，法团佢哋另外会再有屋苑有个管理公司噶嘛。咁嗰间管理公司佢哋做嘢或者佢哋行政上或者点样管理咧，佢哋都要听法团讲嘅。如果法团唔同佢咁讲，或者俾即系清晰嘅指示佢哋，喂，你时咁咁咁处理，点样点样做咧？管理公司可以阔佬懒你噶，佢问你喂，点解你唔咁做啊？我法团都冇话做，唔知喎啲咁样，佢冇讲啲咁样，咁就得噶啦。 其实个法团咧，一定要有啲专业人士喺度睇住盘数先得嘅，因为而家啲法团好多都系即系充满咗嗰啲维修老鼠啊。即系我哋都会讲下呢个问题，即系点样讲咧？啲人咧就系落钉啊，喺嗰个屋苑度买一间屋， 系 咁跟住咧就选即系法团嗰啲 member 啦，即系嗰啲委员啦。咁通常都选到嘅，因为其实冇人理噶嘛，你有人肯选已经系根本上系肯定当选噶啦，大部分 因为系义务噶嘛。 系啊系啊，大部分都系。 即系头先阿社长所讲啊，会龙蟠苑同啲老人家觉得。即系信佢哋咁就系咁解咯，因为觉得喂佢都唔收钱噶啦，佢仲想点啫？即系佢哋义务啫嘛，做乜要攻击佢啦？即系有啲老人家会咁谂，我都明 白。但我嘅理解，龙蟠苑条数系好唔清咯，即系我听到嘅消息就系、是、嗱，呢个系未得确认嘅，咁啊系需要睇个盘数先知嘅。咁但系佢盘数里边有啲古灵精怪嘅支出咯。即系除咗嗰个律师费之外，即系摆落呢个杂行嗰度。除咗呢一样嘢之外，佢仲有其他，即系譬如，即系嗰啲康乐组嗰啲消费啊。 哦。 即系啲钱系点样使系唔清唔楚，几万蚊几万蚊咁样。 哦，哇，咁啊离谱啲喎！即系有时候我只睇我自己啲法团，我都有啲有时有啲位咧都几唔到啲人嘅，即系例如可能话大堂换冷气嗰啲咁样啦，经过一番努力咧，我哋帮业主咧就悭咗10,000嗰啲咁样啦，佢就原来攞最高嗰张标，可能最高嗰张标系20,000，咁最低嗰张标系100,000，咁佢话咁我哋搵咗张最低嘅出嚟系100,000，咁咪即系来回帮你悭咗50,000咯，咁你都得啊，即系会有啲咁陷阱咯，等你觉得佢哋真系好似好做到嘢咯， 系啊，但系 即系其实呢啲就系你要有一个专业人士揸数，譬如有个会计师肯做呢啲嘢，肯即系睇住个法团盘数。咁同埋一定要有分权咯，譬如嗰个主席即系唔掂钱嘅，咁先得。即系啲钱银方面咧，就系俾另外一班人睇嘅，有个委员会咁样。即系嗰个主席咧就要，即系嗰个法团主席系应该，即系同钱有关嘅嘢咧就要嘅投票都要 abstain 嘅，即系要弃权啊，避席嘅或者，即系你咁样管咧就好少少。 咦？咁样佢哋好难运作会唔会啊？即系佢哋个主席有啲嘢想做，但又哦，对于个银码上唔好管咯，应该话 系银码上， 即系啦，即系。我当换大堂换冷气，咁我系要换噶啦。但系先至即系搵边间或者去边，即系去招标或者可能拣边间公司或者嗰个工程牵涉几钱嘅，就主席要唔知咯，或者可能 避开咧，即系避席咯， 系啦， 避席咯， 系啦， 即系 应该成个法团都系。 其实就应该系管理公司都可以，即系管理公司都有一啲做法嘅，应该就系。即系要 make sure 呢个投标系公正嘅，即系佢哋有呢个责任噶嘛。投标系公正，同埋系即系要 make sure 你 evaluate 嗰个 tender 嘅人，即系嗰、那个即系睇标嘅人咧系冇冲突嘅，即系冇利益冲突。 梗系啦，喂，你其实你等于咁，你揾一个好高嘅浪住翻嚟嘅，喂，咁实赢噶？你想个你想边支标赢？其实好易噶，你一定拣最平嗰个嘛。你咪揾几支贵嘅翻嚟浪佢咯， 最好自己揾蛇都得啦。 蛇啊，都得嘅，你真系就咁蛇都得，蛇到咁大。佢其实因为我都做过法团嘅，咁跟住佢到时都系话俾你听啫嘛。我拣咗几间，佢哋个费用系嘟嘟嘟咁，你 tick 啦 ，tick 咗，跟住写翻你签翻名，咁跟住佢就会到咁上下就会话翻俾你听。哦，委员就决定拣呢间啦，嗰啲咁样，我一定拣最低嗰间噶，系咪先？就咁， 但你要即系嗰个程序要清晰嘅，因为如果你嗰、那个 tender 唔系公开嘅，即系譬如个招标唔系公开嘅，你只系揾几间公司嘅，咁几间公司嘅话就好容易即系有舞弊嘅情况出现咯。 系啊，我都系咁觉得。 即系而家点解香港会咁多呢啲即系所谓围标啊嗰啲，就系或者公或者维修老鼠啊，就系、是、因为嗰啲法团咧，嗰个有啲人系即系点样讲咧，系讲明要收 rebate 啊，即系讲明要收几多只，系恐怖到咁啊！我唔系话龙盘院嗰度系咁样啊，即系呢个嘢系即系呢个嘢，我嘅观察就系另外嘅，就唔关龙盘院事。不过讲清楚就系、是、你而家有一啲负责做法团嗰啲人，佢做嗰啲小型维修工程，佢直情同嗰啲判头讲。我要攞五隻或者八隻，要现金嘅。佢系 咁狼死， 系啊，工程老鼠啊，好，即系嗰啲维修老鼠啊，嗰啲判头系知嘅。 喂，佢哋唔惊噶，如果你俾人录音，跟住爆出嚟，咁唔使捞噶咯。 暗号咯，用暗号咯。 佢讲几多隻，咁你点啫？ 系咯， 即系当然，你喺电话度讲啦，亦都讲真啊，呢啲。其实廉署又好难捉得到嘅，廉署就系捉到嗰啲判头咯，一判头要交钱出嚟噶嘛。咁但系佢嗰啲工程老鼠或者维修老鼠，根本你就捉唔到嘅， 太细啦。 嗰啲系精， 同埋太 佢咪搵个人顶，即系要俾钱，实钱唔系交直接落佢手噶嘛，系落佢下边嗰啲人啊嘛。 系啊，同埋你。即系你香港你搞呢啲咧都好麻烦噶，其实 ICC 我都试过揾过呢啲帮手啦，又会话你即系揾 ICC， 即系佢要同你落份口供啦，跟住又话喂你点样会知道呢件事噶？你有啲咩证据可以提供我心咯？喂，你去查噶嘛？我去查嘅咩？而家我不过当然我唔会直接咁样同佢讲啦，即系你会提供咩证据俾我？ICC 啊， 系 ICC 听我节目听到，不过。不过是很惨的。 真的他真的有什么事真的。 这些情况其实 是立法会议员或者 区议会议员都有责任去做呢啲嘢嘅，即系去监察呢啲嘢。 要啊！ 即系呢啲嘢系更比即系点样讲咧？所谓嘅拉布系更加重要。 系 你拉布嗰啲，其实实际上而家你睇翻过去几年拉布，实际上拉死嘅系得一样，就系网络廿三条，其他嘅嘢系冇拉死过。即系你就系得个拖住啫。最后 五四十四局咧， 吓、啊、 五四十四命咧，以前芒果成日话佢拉死咗， 唔系人哋 冇咗啦，冇咗。 唔系佢又用第二个方法上翻啫嘛，一样噶。佢嗰啲局全部系起整翻出嚟啦， 就咯，杨伟雄咪咯， 咪杨伟雄咪咯，系啊。佢话佢拉死系嗰阵时拉死，但系佢之后又出翻嚟咧，所以拉唔死噶嘛。 系咪因为芒果都落选咗即刻，所以？呢个局点解翻翻出嚟？ 唔关事啊。其实佢讲话自己拉死，其实实际上系冇得拉死嘅。如果真系而家你真系拉得死嘅，又未翻生嘅，就系网络廿三条。 系 系冇其他，系冇另一样嘢系真系拉死到。即系反而你如果睇翻林卓廷佢搞嗰啲围标啊，即系反围标啊嗰啲，即系实事、啊。同埋而家系对付，应该集中对付呢啲黑法团啊。因为呢黑法团咧，直情系用嗰啲。即系好蛊惑嘅嘢，就系、是、用假授权书同埋死人授权，去令到佢哋千秋万世啊嘛。佢控制咗个法团之后，就可以控制埋立法会，唔系嗰个区议会噶啦。咁区议会又可以控制埋立法会嘅， 系 因为佢有装脚啊嘛。 系啊，即系喂，你区议员都耐佢唔何，喂，只要有一个区议员到时肯同你打膊头，系咪先？咁就搞掂噶啦。那个区议员会唔会发动晒上得大叫佢投你咯？ 所以就是话而家一定要心加细作，就是应该是主力打呢啲黑法团啊嘛，同埋打呢个围标啊嘛， 地区装脚 系啊，同埋呢啲唔清楚嘅数目啊，其实我谂好多法团都有呢个问题，就是那个账目系唔清嘅。 唉，我自己嗰度睇咧，好多唔清嘅其实，不过你出入账拨咗落杂项，突然间话咩行政费嗰啲咁样。我话咩嚟噶？呢个点解每年仲要俾个行管理公司有个行政费噶？你咪每个月俾咗个一个费用佢哋咯？佢话哦唔系，原来嗰啲咩胎啊制服啊要另外再俾嘅，要行政费。我哇你讲清楚。 冇办法喎、啊、呢、這个，因为你嗰个合同唔会写咁清楚嘛，合同唔会写要制服同埋胎啊嘛。 我知啊，咁你咪好麻烦咯。你哦，你另外拆条数出嚟又骑落去嘅。咁喂，咁你不如你当年嗰个数就唔系你请呢间管理公司嗰条数就唔系呢个啦，系咪先？即系可能系一百万，系仲要原来附加多廿万落去，系买胎啊，同埋请佢哋食团年饭啊啲咁样啦，系咪啊？ 但系而家有一个仲离谱嘅，有一单我听翻嚟又系，即系汇德丰喺将军澳嗰、那个管理费唔包咩、啊？唔包管理员、嗯，管理员要另加钱，要另外夹钱， 即系玩嘢。 屌老味，即系佢最初个高嗰个管理费冇包管理员。 吹账 系啊，所以好多呢啲嘢嘅，其实即系如果要做，我呢个节目咧，如果我转型 focus on 呢样嘢，系大把嘢做。不过会好闷咯，相信有好多人觉得，但系起码你听咗呢啲嘢咧，你就可以睇下自己个法团有冇呢啲问题。有嘅话咧，就揾我哋，即系嚟我哋嗰个 Facebook page send 啲资料俾我哋，咁我哋就可以做一个，即系做一个帮你哋讲下呢个话题啦，即系讲下你哋嗰屋苑有啲咩问题，咁就多啲人知咯， 几好， 就多啲人知咯， 隔住半个地球都帮我哋关注紧呢啲事， 因为我哋喺海外做咧，你又搞唔到我哋啊嘛。即系我哋呢个优势嚟噶嘛？即系如果你在地嘅话，其实你好容易俾人搞翻转头。啲谭香文嗰啲白痴啦，其实即系佢系傻嘅白谭香文，即系自己做炮灰啊。其实喺龙盘院个 case， 即系阿 CK 咧 ，CK 咪有时就系同一齐做节目嗰啲，咪戴咗星战面具啊，剩嗰啲咧，就系咁解咯。 我哋直情 喂咁， 我哋直情唔出样。 其实 因为呢啲 谭香文你小心、啊，真系会俾人请食咖喱噶。 谭香文嗰单 case 其实麻烦噶，因为而家嗰个其实嗰个一蚊鸡 offer 咧，即系其实系好对个法团系好有利噶。 大家都好啊， 真系打官司嘅话，如果谭香文系赢嘅话咧， 个法团系 赔晒钱 嘅。法团嗰啲法团冇事、啊，因为法团系可以追翻嗰几个嗰啲法团话事人、啊，嗰啲委员、啊、有十几个、啊，嗰啲全部都要自己揞钱噶咯、啊，到时就即系嗰个主席啊、秘书啊、师傅啊，同埋嗰啲委员，全部都会即系我个理解啊，就要上身噶，就唔系法团俾咗条数就算噶，因为佢一换法团噶嘛，因为如果佢呢单嘢衰咗，肯定个法团就要换噶啦。咁一换嘅话咧，所有啲哪吒嘢咧，全部都要上身噶，啲数唔清啊，乜乜物物嗰啲，咁有啲。睇个委员里面嘅好多人都应该唔会知道实际个情况有几坏。咁嗰啲人就好危险。啊。係啦。咁样。 係啦，我哋呢、這个啊开场啦，呢、這个系帮龙盘，呢、這个系跟住我哋先至有下一次嘅集数啦。不过唔知今次听众会觉得有少少闷啊。 唔紧要啦，我哋会再讲，即系同龙盘呢单嘢仲有得深入啲讲嘅，因为我哋今次都系讲咗一啲皮毛啫。不过啲皮毛可能已经好闷啦。咁但系即系呢一样嘢仲喺度发展当中啦，呢件事。咁我哋会一有消息咪。在网上快报那里讲，今日时间差不多了，这里就是这样。